转销售部。 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叫做 Eternal Flame 啊，这首歌最早是由 The Bangles 手镯女子乐团演唱的歌，而手镯那个版本呢，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了。1988年的时候推出，到2018，我想30这样的一个数字确实可以赞叹一下。音乐真的可以穿越时空，承载不同时代的音乐的记忆，不同人的记忆。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 Atomic Kitten 原子少女猫的版本。下午的3:0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唱，就在 FM 九七四。你好，我是戴毅。今天这个周四下午，

不知道你过年的时候会不会在回到家乡的时候去赶一赶当地的庙会？那北京的庙会的30万张门票呢，今天开始已经免费的向市民发放了。如果你今年在北京过年的话，不妨拉上家人去庙会转一转，看一看，可能这种感觉会跟你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但就算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么好，但是因为你过年的心气儿高，心气儿好，就会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的，都是特别旺的。下午3:10，把一首老歌的新版带给你，跟他一起唱一唱哈。有请上海男人胡彦斌。 小雨泪，心在迷茫中沉醉。沉重的回忆，一杯激荡心中的火仍在追。歌唱完由谁来陪？难说尽种滋味，管他谁是谁，管他昨天明天谁错谁对，只有这里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不管喜悲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We are 12 billion light years from the edge. That's a guess. No one can ever say it's true, but I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m warm by the fire of your love every day. So don't call me a liar, just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 say. There are 6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more or less, and it makes me feel quite small, but you're the one I love. Bicycles， 声线兼具蓝调、民谣、爵士风格的 Katy Melua， 这首歌呢，应该是他给中国大众印象最深的一首歌《Nine Million Bicycles》。我想这首歌就好比是一个敲门砖，敲特别的好，而且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主要是这个 Nine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这个开篇，我想一下子会让很多人哇，北京有这么多辆自行车，会让很多外国人很想来北京看一下。而且呢，如果你理解了歌词意思之后，也会很想去仔细听一下这首歌，然后就会更加吸引中国的听众去听他的歌，听这首 Nine Million Bicycle 以及 Katy Melua 的更多歌曲。反正当时我听他的歌就是这样被吸引到的。回想一下，以900万辆自行车作为参考叙述这样一个对象，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放在中国的古典诗歌当中呢，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叫开篇起兴。突然这个时候特别想感谢一下自己当年的语文老师，因为确实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举手念课文，然后那时候语文老师也很给面子，基本上每次举手都会叫我去念课文，所以侧面锻炼了一下语言能力。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请 JJ 林俊杰。 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却甜无比，你充满精力，美丽的生命、yeah、我千头耳语，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我爱自己不告诉你、yeah、一直往外走，一直向前冲，一直用心的追求，这是我半生的宇宙，一直看内容，一直在等候，这是你余生的温柔， 我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是在等你，是。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有位听友 DZ 就在跟戴毅提前的问候，过年好，我也要回复你一个过年好，过年好，先是小年，祝愿你小年快乐。还看到了吃肉的皮皮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回家和亲人一起过春节，忙碌了一整年，春节时大家才能够聚到一起，很难得，所以借着假期和亲人们吃吃喝喝，唱唱歌，打打牌，聊聊天，日子就这样过得简单但非常美好。 房间断了电的思念，我害怕这重复的失眠。是谁遮住了蓝天，让黑夜 走进房间，断了电的思念，我自己对自己这么说，嘿。没关系，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一个人的好天气要惊喜，就当看了一场爱情电影。遮住了蓝天，让黑夜走进房间，断了电的思念，我自己对自己这么说，没关系，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一个人的好天气要惊喜，就当看了一场爱情电影。爱不要矫情，反正你都不珍惜。好天气没关系，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一个人的好天气要清醒，忘了你，忘了走过的那一场电影。 陈楚生带来的一个人的好天气。无问西东这部电影应该还没有下院线，所以你还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陈楚生的表演，一个以歌手出道的这样一位男艺人，在电影里面还可以看到他表演的状态，看看怎么样，因为这部电影我还没有去。一个人的好天气，从下周开始呢，大部分人都要从工作模式调整到了春节假期的模式了哈，吃吃喝喝，休闲放松，想都很开心是吧？而且呢，选择外出旅行休假过春节的朋友，我想可能已经翘首期待这个假期很久了。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一个好消息，如果是在国内游的话，据说下周北方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暖，所以过年前的时候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的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有请 98 Degree True to Your Heart。 尽管九八度非常卖力 True to your heart， 但是因为可能年代感的问题，你会觉得这首歌的音质和音量确实没有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流行音乐啊，或者是一些电子的音乐听上去感觉音质那么的震撼你心。好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 Memory 说，下午好，戴毅，活动圆满结束，金主爸爸们非常满意，再次祝愿大家小年快乐。你看年前把一些很重要的活动忙完之后浑身轻松，对吧？这样才能够欢欢喜喜地迎接过年的气氛。提前祝愿你过年好。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剩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想人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嘿，上交宝典，还有江亭，当我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相信本感谁有气，风流像在不想自己上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谐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暂时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最后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可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言中国名家做二十几家片单卖，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 去海胆，看到了一下跟我打招呼的魅力空间，你好。他说我经常在下午听你主持的节目，我看到你是泰语联盟的志愿者，什么时候教我泰语？除了萨瓦迪卡之外都可以。 抱着屁股整晚， 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 忘了三十几首新技术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独， 还是真的 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的一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再次感谢一下 Eason 陈奕迅，稍后在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明天见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